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正在各大院线上映的动画片《头脑特工队》被认为是神奇的皮尔斯的回归之作。影片通过记忆水晶球、长期记忆区、个性岛屿的精彩设定，传递出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念，让人们在这个脑洞大开的故事里看到了成长的代价、情感的涤荡和人性的温暖。情绪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有时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意义？丢失的记忆去了哪里？洗脑神曲为何循环不断？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头脑特工知多少。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哈科学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15年10月19号，那在1905年的10月19号，在科学史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呢？英国科学家斯坦林和贝利斯啊，发现了一种腺体的分泌物，并且给它起名荷尔蒙，就是通常我们现在所说的激素。在1902年的时候啊，英国生理学家斯坦林和贝利斯经过长期的观察研究啊，就发现当食物进入我们的小肠时，由于食物在这个肠壁摩擦，我们的小肠黏膜呢就会分泌出一种数量非常非常少的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流送到胰腺。那胰腺接到以后呢，就会立刻分泌出胰液来。他们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注入到哺乳动物的血液当中，就发现呀，即使这动物不吃东西，也会立刻分泌出胰液。于是他们给这种物质起名为促胰液。那后来呀，这斯坦林和贝利斯给上述这种数量非常少，但是有生理作用，可以激起生物体内器官反应的物质，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激素。那自从出现激素一词后啊，很多新的激素又不断的被我们发现，人们对于激素的认识，对于激素对人体到底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和扩大。包括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像胰岛素啊，还有我们分泌的这种褪黑激素啊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不断的在认识自我身体的这种状态当中去发现的很多很多的激素。把时间推回到1905年的10月19号，也就是这个激素被英国科学家斯坦林和贝利斯发现的那一天。分享完科学史上的今天呢，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两条科技方面的资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通过对互联网的监测发现啊，近期有一种感染安卓手机的病毒出现了，也提醒广大的安卓手机用户应该小心谨防。那这类病毒呢，是一款推送应用类病毒，开机然后它就自动启动了，自动下载其他应用，并且呢默默地安装成系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然后连接远程服务器获取推广应用信息，然后呢再自动的下载 悄悄的安装，会消耗我们用户的手机流量，同时呢用户无法正常卸载，而且还会很多时候会这个静静的安装多款的恶意软件。所以针对已经感染这个手机病毒的计算机用户，咱们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的专家啊，也是建议立即升级手机中的防病毒软件，并且进行全面的杀毒。对于没有感染的用户啊，建议打开手机中防病毒软件的实时监控功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预防，这样也可以第一时间监控不知道的病毒的入侵活动，达到全方位保护我们手机安全的目的。说到手机啊，现在手机应用真的是很方便，而且种类也很多，往往我们通过连上这个网络之后就可以自行下载。现在网络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还有多少人不能享受到网络的便利呢？前段时间联合国宽带委员会就发布了2015年版宽带状况报告，显示宽带互联网不能连接那些就能最大限度从互联网获益的人群。说到啊，这个世界上仍有57%的人不能上网，无法从互联网提供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好处中获益。报告中的数据还显示，和去年29亿人的数量相比，现在已经有32亿人可以连上了网络啊，享受网络的便利，相当于全球总人口的43%。那从整个的这个数字情况来看的话，在家庭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10个国家，全部位于亚洲或者是中东。韩国呢是继续拥有全球最高的家庭宽带普及率，98.5%的家庭已经联网。那卡塔尔呢是98%，沙特是94%，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在这个个人互联网使用率方面，冰岛的比率最高，是达到了98.2%，那紧随其后的就是挪威96.3%，还有丹麦是96%。根据这个发布报告的这个介绍啊，说在联合国宽带委员会对宽带重要性的倡导下，制定了国家宽带计划的国家数，已经从委员会工作刚刚起步时的2010年的102个国家增加到了现在148个，足以见得啊，全球大家对于互联网，对于我们生活的这种改变啊，这种重要性，现在认识越来越多了，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推动和研究如何让互联网遍布我们世界各个角落，方便更多人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科学史上的今天以及我们最新的科技资讯。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导听过后，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叫做头脑特工知多少。这是源自一部正在热映的影片《头脑特工队》，不知道您是否看过。那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正在各大院线上映的动画片《头脑特工队》被认为是神奇的皮尔斯的回归之作。影片通过记忆水晶球、长期记忆区、个性岛屿的精彩设定，传递出进化心理学的基本理念，让人们在这个脑洞大开的故事里看到了成长的代价、情感的涤荡和人性的温暖。情绪到底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有时我们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意义？丢失的记忆去了哪里？洗脑神曲为何循环不断？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头脑特工知多少。 现在要我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心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在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开场啊，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林志颖的《快乐至上》。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跟快乐、跟情绪有关系。那这个话题呢，也源自目前正在各大院线热映的这个来自咱们迪士尼的一部动画片啊，叫做《头脑特工队》。这部被称为年度神作的奥斯卡动画电影大热门，在全球市场的票房已经超过 过了8亿美元。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啊，对他的评价说，如果你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普通的动画片看哈，你就有点太简单太年轻了。在很多心理学专家的眼中，这其实是心理学教材的科普版。那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专业的老师啊，我们的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汪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解读这部影片背后到底有哪些科学知识，也会让很多观众忍不住看完影片问自己，我的情绪主控官到底是哪一位呢？欢迎汪老师，您好。 陈燕好，大家好。 哎，为了这部今天的话题，我们俩都看了这部电影了。 对对对对对。 首先我想请汪老师给评价一下你观影之后的感受，因为有人说这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提供了一个性格分析法和成长心理学这样的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评价，您是否认同？怎么样评价它？ 我先说我看完电影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拿出我的手机，然后打开我的微信，把这个电影和我对它的赞美之词发给了我认识的很多做精神科还有做心理工作的朋友们。 就是你对它是高度肯定的，而且传出去了。 我就说，我说我没有看到一部电影这么立体的、简洁的、清楚的说明了头脑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有些情绪、有些事儿，比如记忆、梦境、潜意识，每个人都知道，大概知道这个词，对吧？但是从来不清楚它在大脑中究竟是以什么方式和工作的。我觉得这个片子从这点上来说，它是个科教片。从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我看完了以后，我就在想，当我悲伤的时候，对，可能就是电影中，我大家有机会看的话，就发现有个角色叫悠悠，对吧？它就代表我们的悲伤情绪。他就站到了我的主控台上，就像现在我看张燕，他就坐在直播台子另外一侧，操纵很多复杂的机器。哎，我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觉得哈，就是觉察，就是情绪它轮流坐镇来控制你的时候，并不一定是你出了问题，只是这个情绪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你的情绪主控台上。它就像一个什么呢？我记得做心理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有个技术叫外化。比如我们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他的悲伤、他的难过是什么。比如他哭了、流眼泪了，我记得有一个台湾的心理咨询老师，他就说特别好，他问那小朋友说：“哎呀，我看你流眼泪了，你的眼泪要能说话，你觉得他会说什么？” 啊、哦，让这个眼泪有拟人的效果，他会说什么？ 对，其实眼泪是什么？就是悲伤。可能小朋友他不理解悲伤情绪是什么，这个时候小朋友一把眼泪能说话以后，他的情绪就表达出来了。实际上很多的时候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也就是教小朋友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究竟是什么情绪，以及如何表达的过程。 哎，你看，首先教小朋友了解自己的情绪以及如何表达，本身这件事儿就有难度。因为我们说对于成年人来讲，你给他介绍很多你大脑在运作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还有包括什么抽象思维，还有包括我们的潜意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然后你想通过把它做成这种非常吸引人，然后又通俗易懂的方式，然后传达给广大的这种受众，其实这也是电影本身它的意义所在。而且它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这个影片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还特别邀请了两位科学顾问，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这个达切尔，还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荣誉退休教授保罗埃克曼，就等于是两位权威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和专家给他坐镇啊，给他把关。那里面呢介绍了什么事儿呢？就像刚才王明老师谈到的，特别提到了悠悠。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因为有一部分朋友没看过这个影片。其实呢，这是他是通过一个小女孩，11岁小女孩叫做莱利啊，她呢这个脑子当中有5个角色，分别是活泼的乐乐，就我们认为她是快乐的情绪，那忧郁的悠悠，就什么事往坏了想哈、啊，情绪很低落这种悲伤的情绪，还有就是动不动头顶喷火的怒怒发怒的情绪啊，还有就是这个燕燕，就是非常傲娇的燕燕，遇到很多事情她会有一种厌恶感，还有就是最后一个是受惊吓的怕怕，就是很多时候他有一种自我保护，然后看到很多事情很谨慎很害怕的这种状态。在这个影片当中，这5种情绪用不同的色彩来代替，而且呢就像刚才汪老师介绍的，他们会在不同时间段来操控这个小女孩莱利的这种大脑主控台。比如说如果这个时候是乐乐来操控，哎，小女孩就是那种很快乐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是这个怕怕来操控，他就是对很多事情产生一种恐惧。所以用这样的形式来 展示一个人有多少种情绪。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汪老师，就是为什么他特别提出了这五类情绪，我们人类到底有多少种情绪，能用种类来划分吗？ 其实对情绪的研究已经好长好长的时间，因为确实在心理上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你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包括情绪是很多人每天一定会有的，只要你是正常人心理体验 是。 然后很多人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有人分的是几十种，有人分的是十几种，但是更通行的或者现在接受度最高的是分了六种，就刚才张燕所讲到的，有乐乐就快乐情绪，有那个不开心的悠悠是吧， 悲伤 的情绪，还有怕怕就是恐惧，还有怒怒就是愤怒情绪，还有一个厌厌就是厌恶情绪，还有一个是惊讶就是震惊，而震惊呢这件事据说在他们写剧本的时候导演也说可能和害怕在展现的时候有点像，所以动画形象来讲有点重叠，他们就把惊讶给放弃了，其实那个恐惧有时候也有惊讶的表现在那个电影里边。这一种情绪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它所针对的肢体的表情，比如说面部表情是跨文化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也能看懂国外没有任何言语的动画片， 通过表情， 对，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开心了不开心了，快乐了还是怎样，其实表情是跨文化的，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我们就可以看懂，甚至比如卓别林的默片，除了肢体动作以外他的表情你也是可以读懂的， 没有任何语言，然后你也可以理解他到底在给你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在里头， 这也说明了其实情绪是人和人之间跨越语言的交流方式。 就像刚才汪老师在说到说一个人只要你是个正常人你都会有情绪，而且我们每天当中每一个时段的情绪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往往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这个意识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左右了我现在的情绪，那肯定是外面的一些事物的这种刺激才会左右我的情绪，比如说在影片当中这个小女孩她非常厌恶西兰花对，当从小的时候爸爸把这个西兰花放到她眼前的时候，她第一反应是先是这个厌厌发现她啊，就是头脑当中的厌恶情绪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进而呢这个怒怒会操控她，让她表现出一种对父亲的反抗生气，然后意思是我不吃，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会说话的小孩子身上太常见了，有时候大人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他对这个东西一见到他就极度讨厌，然后极度反抗。 对，说到厌恶这个情绪啊，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下厌恶的产生，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厌恶是怎么产生的。我举个身边的例子，比如说很多的女性在怀孕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她有很多不吃了， 对，就本来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突然不接受了， 或者她对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啊天然就有抵御的能力，他就看着不舒服恶心甚至反胃，他有一种厌恶之情，这实际上是一种身体的很好的保护，就是避免你接触很多可能胎儿不喜欢的东西，其实孩子也是啊，他很多厌恶的东西要不就有浓烈的气味，或者就是他觉得像怪物一样，后来我们在电影中也看这个西兰花居然藏到了我们的主角 Riley 的潜意识里边，对吧，就是恐惧的一个东西，因为小时候他觉得这是个怪物，可能他觉得就很有危险，他觉得可能吃进对他会有不好的地方，后来他爸爸用了一个特别棒的方式我记得，是用一种情绪来战胜厌恶，就是夹这个西兰花的时候假装飞机降落， 对， 然后那 Riley 就张嘴了，然后就放到里边他就吃进去了，所以厌恶本身它并没有简单的好或坏，它是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其实也是。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厌恶情绪，我们说它从这个进化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在。其实从某个积极角度来讲，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其实包括怕怕也是如此。但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对比和冲突最激烈的还是乐乐和悠悠这两个角色。因为我们总觉得快乐和悲伤是一对反义词嘛，对吧，而且我们往往人为的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尽量不要有悲伤的，都希望他积极阳光和快乐，但是在影片当中这个单纯的这种快乐一开始他并不明白悠悠存在的意义，经常不让他去碰很多东西，怕他影响到这个莱利的情绪，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悲伤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个悲伤和快乐到底对人体都会产生哪些影响，为什么说悲伤也很重要。 快乐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里面刚才像张燕讲到这个莱利，他就一直拒绝这个悠悠操控莱利的情绪，他就不希望他是悲伤的，其实这有点像什么，像父母对孩子的感觉， 父母是特别不希望孩子伤心的。 是， 你像在我们这文化里，如果孩子哭了哈，不耐烦的父母就会说你哭什么哭， 有什么好哭的， 对，他会对孩子的负面情绪他很焦虑，他不舒服，所以他觉得孩子一难过他很不舒服，一种是指责孩子，另外一种就是比孩子还难受。 嗯， 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能难过呢，你快跟我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嗯， 其实这两种对负面情绪的态度都是说明了我们对悠悠这个角色，对悠悠这种情绪是不喜欢的， 本身有一种抵触和担忧在里面。 对，我们就会觉得说孩子难过就说明不好嘛，就我们贴了标签，实际上悲伤有很多对进化角度对人的积极的意义。其实片中也说到了一个核心思想，悲伤让别人愿意来帮助我们。有人就说哭这件事儿啊，流泪，我们刚才讲到了， 嗯， 流泪对人类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你的悲伤啊不表达，可能也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当你哭起来的时候，哭第一会出声，第二不出声也会流泪，这个时候很明显啊，你的悠悠就写在脸上了， 嗯， 这别人就能识别你，可能还来帮助你。悲伤是表露脆弱，而脆弱可能会唤起别人对我们的关怀， 嗯， 而且悲伤也是受伤以后的自然反应。你看这个在片中，我就看那个乐乐和悠悠，他们同时和另外一个形象接触，这个形象是莱利小时候想象中的朋友， 幻想的朋友， 既有点像大象，又有点像海豚，还像什么，我忘了，就好几种东西的综合体啊， 还像猫，尾巴 像 猫。 然后他那个有一阵特别哀伤的时候呢，这个悠悠就坐到了这个可能快被遗忘的想象中的朋友旁边，就跟他聊，你是不是很难过啊，被遗忘怎样怎样，然后那个大宠物就哭了，然后抱着他，他就会觉得说好多了， 嗯， 因为我哭出来了， 嗯， 而乐乐他就会觉得哭一定不是件好事情，所以其实情绪的表达，表达哀伤对人来讲是从创伤中康复过来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让大家在你周围的亲人，比如说经历了丧亲之痛的时候，或者孩子经历了什么丧失的时候，你说别哭了，你哭什么，一定要坚强。 嗯， 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恢复的更不好。 哎，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本身情绪是没有任何色彩的，只是我们人为的会把他们所谓区分成这个正面的啊，正能量的和负能量的。因为我一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当时我会觉得这个乐乐他好辛苦，以一敌四，因为我认为只有他是那种充满正能量，天天都开心，什么事情都往积极的方向去想。像怕怕、燕燕，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愤怒、生气，以及这个悠悠、忧伤，我们都往往认为他是一种带着负能量色彩的这种情绪，而往往不愿意接纳这样的情绪。所以涉及到一个词，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小朋友这个沟通，或者是我们在反思自己成长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自己的负面情绪没有被接纳过，然后自己也不会去接纳，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负面情绪不被接纳的时候，对人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哎，你问了一个特别棒的问题。这个电影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看完就看的过程中就这个笑出声了。 嗯， 这乐乐就跟悠悠说我们现在分个工啊，我们都负责做什么，你的工作特别简单。悠悠就问他做什么，他就用铅笔在这个悠悠脚底下画了一个圈，我记得 是把它圈起来， 你的工作就是站到圈里不要出去。那悠悠就觉得自己马上被嫌弃的感觉， 很委屈， 很委屈。 其实乐乐是希望把他圈住，让他不要去到处乱摸乱碰，以免影响到这小女孩的情绪。 嗯，对，但是这个悠悠就觉得自己完全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其实这就是我们经常对待负面情绪的方式，就是压抑，你不要让我感觉到你，你最好离我远远的，我就画一个圈，你最好不要出来。 嗯， 压抑负面情绪会带来负面情绪的反弹。我们就经常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游戏，有时候跟小朋友也可以做，就让小朋友比如说在接下来的30秒不要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就是接下来30秒不要想一只粉红色的大象， 然后脑子里就一直是这只粉红色的大象。 基本上从大人到孩子，你发出这个指令之后，他都会想，他可能到大人的时候技巧变高了，他开始转移注意力了，可能可以做到暂时不想。但是往往你跟大脑说我不要感觉痛苦，我不想痛苦的时候，你痛苦会加倍，因为你先要想到痛苦才能不痛苦，对不对？ 嗯， 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强化。 对，所以是一种强化。我们往往不接纳自己负面情绪的时候，它会反弹，会更加的去就是占据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状态，会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对，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有一个人画个漫画，在鲨鱼的背上绑了一把椅子，然后把一个人放到椅子上，给他带一个心率监测，跟这人说如果你心跳要加速的话，鲨鱼就会翻过身把你咬死。但你想这就是个悖论啊，就是因为你害怕鲨鱼咬你，你心率就会加速，那个肯定会翻过去。实际上所有情绪都有这个特点， 嗯， 就是你越去 不想怎样的时候，可能他就会越强烈。 所以这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压制孩子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说出的话，我们的行为，可能往往是一种刺激，反而让他产生更多的，比如说恐惧呀、担忧啊、害怕呀，有很多的这种负能量或者是负面的激发在里面。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接纳，该怎么接纳？ 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比如小朋友上街要买什么东西，爸妈不给他买，可能小朋友会有一些流泪啊、哭闹的表现，这就负面情绪就上来了嘛。这可能是很多父母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有的是冷处理，带着上台一个角落里，这是一种；有的可能就批评教育、讲道理，有的说下次再买等等，换另外选择方式都可以。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让孩子把他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比如说是谁看到了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不让你买，你都难受。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孩子他妈看着一包特喜欢，就不让他买，那个他爸就说别买了，买这干什么，可能他妈心里也会觉得不开心，对不对？何况孩子呢。所以问问孩子说，不买这个玩具你是不是很难过，很伤，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玩具，让他讲出来。其实最后你可以坚定立场，依然按你们的行动方案，比如这次不买，比如下次买，比如等你表现好等，但是你让他有机会表达情绪，他就知道了以后我有情绪我可以表达， 而不是压抑， 对，可以被尊重和理解。 所以引导，尽管他并不知道我的这个悲伤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要引导他讲出来，这是一种释放，而不是让他不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且这种培养接纳自己负面情绪的能力，将来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他的性格养成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说到性格形成，在电影当中其实也有所展现。我也特别想跟汪老师来这个进一步交流的话题，就是影片当中谈到记忆和情绪的关系，那它是用什么方式来展现的？就是这个莱利啊，小女孩每生成一段记忆，她的头脑总部啊，就我们说这大脑就会生成一颗水晶球，她用这个水晶球来表现一段记忆。而呢，这个记忆有它主导的情绪，就是每一颗水晶球呢都有对应的颜色，比如说乐乐的代表的这种金色就是快乐的记忆啊，它所以莱利大部分童年时候的这个水晶球都是金色的，那蓝色呢就是忧郁。所以悠悠碰过的水晶球就会变成蓝色，就变成忧郁了。而且说这记忆呢又有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和核心记忆，而所谓的核心记忆呢就联系着这女孩生活当中最主要的一些内容，形成了她的性格，比如说她的家庭关系、她的朋友关系，那她这个做事的一些原则，比如是否诚实啊，有诚实岛、游戏岛、友谊岛、家庭岛，她是用这样一个一个小岛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性格的各个组成部分。所以请王老师给我们评价一下吧，就这些抽象的东西用这样的水晶球和这样的性格岛来展现，是不是把抽象变形象化？情绪和记忆是否又有关联呢？ 情绪和记忆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有我个人觉得有两种关系是特别直接的，一种就是在什么情绪的时候你就容易想起什么事儿。 悲伤情绪的时候就会想一些很不开心的事儿。 对，比如说一个妻子可能在和先生刚吵架很悲伤的时候，就想起从结婚跟他受了多少罪， 越想越难过是吧？ 对，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想起，哎呀我为了孩子操了多少心，那开心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孩子很多好的地方。所以其实情绪控制了一个记忆的提取。就你开心的时候，可能你逛的你记忆图书馆，你更多看到的是开心的部分啊。还有就是情绪会给记忆染上颜色，比如说在莱利的潜意识中有一个小丑是他特别害怕的， 小的时候特别害怕的一个小丑形象。 对， 嗯， 其实那个时候就基于小丑可能很大，他很小，他没有可控感，他觉得很恐惧，而且那小丑确实笑起来有点狰狞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记忆，其实他对小丑的记忆已经远远超过小丑的实体对他的生命产生的影响了。就在恐惧的时候，你记到的东西可能是刺激特别强烈的。前一阵说天价大虾的事儿，对不对？你人生地不熟，到那个地方你本身是很紧张的，这时候你遇到一点点坏事，可能就在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你一旦想来就先想起那件事情。通常我们认为哈，不变的记忆是不存在的。 不变就是说记忆可以改变是吧？ 经常改变。有一个特别大的争论在之前，就是说催眠这件事情会让人回想起小时候很多东西。就这件事究竟靠不靠谱，当然这个争议在今天持续，但是会发现美国好多做催眠的回溯他小时候过往的人，他回溯的记忆其实不是真相，可能是取决于你怎么问。比如说小时候有没有谁伤害过你， 取决于你提问的方式。 当你问很多的时候，他有没有怎么触摸过你，或者如何如何，他可能就真的就真的有，好像真的有，他可能是在提取过程中逐渐就被建构了。 所以这个记忆未必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它是可以被改变。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实验，就给一些人在看了一些撞车的视频，一周以后还是多长时间以后再去问他们那画面的回忆。如果你问问题的时候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比如说那个超速的时候怎样怎样或者怎样，你有一些这样暗示的时候，他回忆起来的东西基本上就偏向你问问题的方式。 嗯， 所以我们就经常讲回忆这件事需要很多人对证的，就除了你以外，那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小时候你回忆的言之凿凿的事跟你爸妈说，你爸妈可以记忆的版本完全和你不一样。 是，你是到时候该这个质疑到底是谁记错了，是吧？是谁记忆不好啊？所以这么来讲的话，这个情绪和记忆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这个某种情绪状态下，我们会选择性的调取曾经有的跟现在情绪相对应的一些记忆。但是说到记忆哈，不管它是否可被改写，但是我们往往认为它会有几种分类，比如说影片当中说到的短期记忆、长期记忆以及所谓的核心记忆，他们究竟又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说有些老人他可能眼巴前的事儿记不住，能记到很久远的那种长期记忆非常好，这又有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在里边？ 其实除了短期记忆、长期记忆以外，还有一种更短的记忆，我们叫工作记忆或者瞬时记忆。比如说我现在问张燕一个号码，张燕记住了，没有拿纸和笔，然后转头说到手机里，这个过程中你就像放在这个计算机的内存芯片一样，它是可能过一会儿就没有了，这叫工作记忆，临 临时存储啊。然后在下一层的时间更长一点，就是短时记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这个存在，如果像影片里讲非常形象，它不能转化成长期记忆、长时记忆的话，就会被抛到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在哪儿的地方，可能永远想不起来，也许在偶尔会被触发出来。这个短时记忆可能是更多的和杏仁核有关，然后长时记忆可能更多和海马的编码，这些都对大家来说太复杂了。最简单的就是什么东西更容易被长期记忆，其实是和张燕刚才问到的情绪有关系。越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强烈的情感反应的时候，这样的记忆越容易变成更深的长时记忆，甚至还有可能在梦中出现。 强烈的这种情感的刺激，这个当然这个情绪包括很多，有可能是快乐的，有可能是悲伤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记忆。那所谓的这些被记下来的，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核心记忆吗？这些核心记忆又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性格？ 看完电影以后我就在想，因为我没有听说过核心记忆这个词，我就上网搜一下，原来大概这个电影的编剧是想反映核心的人格或者核心的信念，但是人格信念这对小朋友来讲实在是太难用形象的方式展现和讲解了。那可是这些东西怎么来的？比如说你成为今天的人，除了遗传以外，很大一部分是记忆。记忆是什么？成长吗？ 对， 成长在你身上留下的。 每个人都有成长经历吗？ 那比如说那个讲到来历的核心的记忆，有很多是和父母有关的，其实是成长的记忆，它最终就形成了一个信念，比如说爸妈是爱我的，或者我是爱爸妈的，这个就是信念的载体，也许是成长岁月留下的很多很多的痕迹。所以我觉得它的核心的记忆，那个电影中讲的这个词，更像我们核心的人格特质或者核心的信念。 而且在影片当中，莱莉11岁，一个小姑娘，本身是特别阳光开朗，但是经历了这个搬家的过程，然后她的整个情绪有一种这个崩塌，乐乐和悠悠被丢失了，然后又重新找回到这个大脑总部的过程，然后影片的结尾是重建了一个操控台，而且这个操控台是一个更加丰富多彩，而且这个莱莉的核心的那些所谓的性格岛屿，也是由最初的只有家庭啊、友谊啊、诚实啊等等一个个坍塌之后，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更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他的性格。这也是我们人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我们往往会接触身边的小朋友这样的感受，就是他会进入一个阶段以后，莫名其妙的就不爱跟大人交流了， 没错， 然后就是沉浸到一种所谓的这种情绪当中，或者是突然很爱笑，突然就很悲伤。那到底是就是如何在操控我们的，是这个情绪转换真的有那么快吗？ 莱莉她11岁，虽然这个设定特别好，她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大脑会经历剧烈的变化，包括激素水平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青春期的孩子往往有了成年人的身体，但是有3、4岁孩子的这个操控本领，所以驾驭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他的经验又不丰富，就经常出现失控的事情。还有就是有人做了一个研究，用个比喻，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可能还不如他3、4岁时候懂事儿，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变化，所以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 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你还不如他小时候可爱呢。我恭喜你，他可能正在经历青春期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重整的过程。 嗯， 你看他最后那个操控台不是更复杂了吗？ 是， 但是不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他可能自己做不到。我就特别想告诉所有的父母，如果你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要理解他。其实电影中这个来历十一岁，他是非常孤独的，他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情绪，突然一下进入了成人的世界，有了成人很丰富的感受，但却不知道怎么熟练的表现情绪或者社交，他们内心是特别渴望被理解的。 哎，所以有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在十一期间带着孩子看过这个电影之后，其实他们都非常有感慨哈，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科教片，也可以对我们的亲子关系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开启，或者说是让大家能够重新的思考一下。那我也想听听汪老师您的这个感受，就是说通过这部电影，成年人和孩子是否都能看，能受到什么样的启发？孩子不是成年人在跟孩子接触的时候，如何打开他们的这种情绪钥匙？有没有这样的钥匙？ 嗯，我举个例子，在国外做这个孕产期教育的时候，会跟先生说，你的妻子怀孕以后情绪会有很多激烈的变化。 嗯， 但我想告诉你，不是他这样刻意对你，是他的激素在说话。如果我们对青春期的孩子能说啊、哦，他并不是针对我们，是他的激素在说话，是他的操控台的可能现在是被哪种情绪掌控了在说话，是情绪绑架了他，你就不会对孩子本人产生很多定性的指责，这实际上让亲子关系就变得更有弹性一些。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情绪中枢，如果大家把手攥起来，拇指攥在手心里哈，我们的四指和手掌就相当于大脑皮层，而攥在手心的这个拇指相当于我们的边缘系统，也是情绪的来源。这一部分不光人有，很多哺乳动物都有，阿猫阿狗也有。我有一个做心理朋友，就有个比喻，猪也有。 嗯， 所以当人情绪上来的时候，是用猪脑子，不是人脑子。 嗯， 啊，虽然说的有点这个好笑，但是确实是真相。如果大人是被情绪绑架了，或者小朋友被情绪绑架了，我们就希望大家知道，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要再做猪脑子的交流， 就是不要跟他去对抗和冲突，是吧？ 对，而且要知道他和情绪不是一回事儿，他只是暂时被情绪绑架了。最后呢，就是刚才张燕说的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接受你自己的负面情绪，接受别人的负面情绪。我喜欢的一个比喻就是，大人实际上是孩子情绪的容器。 嗯， 孩子容易焦虑、愤怒、伤心、难过的是要把情绪倒给你，但你发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先满的、先想倒出去的往往是大人。 嗯， 我记得在电影中有一个片段，就当这个莱利心情不好的时候，爸妈他一起坐着吃饭，你看看他爸妈大脑中 也有五个情绪在。 对对对，可能那些负面情绪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实际上，父母就没有成为孩子的容器，反而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倒给孩子。 嗯，而且中间有一个片段也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莱利情绪很低落，躺在屋里的时候，他的妈妈推门进来。其实他莱利脑海当中这五个小人儿，其实像那个怒怒就开始有点要发怒，或者燕燕又开始有点这种害怕的情绪。但是妈妈的那个语言说：“你看今天这么累，但是你表现特别好。”马上就把他那个负面情绪给压下去了。这个时候转身走开的乐乐听到妈妈的话的时候，马上又回过头来，孩子就瞬间被鼓励、被肯定。然后变得开心起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对待孩子的方式一旦发生变化，他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其实很容易被接纳和消化掉。 嗯，而且我希望大家记住，孩子每一次激起我们负面情绪的时候，也是我们自我修炼情商的机会。 没错。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跟汪明老师一起来分享了一下我们的情绪如何作用我们的身体，形成我们的性格。其实保持快乐固然是美好的，但是多种情绪的融合才会让我们的情感更加丰富。有些情绪不能刻意的压抑，比如刚才说到的忧伤，应该想着如何去排解，而不是将这种情绪掩埋起来。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能够去看看这部电影啊，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孩子他究竟在情绪上做了哪些的变化。谢谢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天再高我快乐至上，我很要我很开心就好，我嘿呀我嘿呀哦，风多大声藏不住我的心声，经过的城都有温暖我冰冷的好人，天再高我的快乐至上，我嘿呀我嘿呀，只要幸福就好，我嘿呀我嘿呀哦，爱多大声有情人才能分寸，攀上月岭只是为了寻找心中最深的人。 您即将收听的是